繁殖，我哋最积极啊 ！HKP 一百八好特别，我系萧柔如。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s.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咁啊，都系。讲返两句先啦，有人觉得我 Facebook status 都係少咗嘅，而事实上系嘅。即係有时讲政治嘅嘢其实不嬲都唔系好多。炒花生更加将会少，亦都更加唔想讲，即係交代晒啦。咁新年呢，唔知年初五啊，唔知年初五年初六啊，即係礼拜二嗰日呢，就大家即係花生台呢就食咗个开年饭。咁呢就谭文豪就坐喺我个台啦。咁长毛啦，咁啊，跟住阿 Ben Lam 啊，林少斌啦，咁啊有一期阿土啊过咗嚟嗲两句啦，跟住阿曹总啦，咁咧席间咧就阿 Ben 咧就系啦，系呢张相啦，咁咧阿 Ben 阿 Ben 同我咧就支持派钱嘅，咁你亦都知道啦，就嚟紧嘅财政预算案咧就礼拜三咧就会公布啦，咁大家其实买紧唔系买紧，即系大家其实估紧一样嘢，究竟今年有冇钱派咧咁样，咁我想问下 Ringo 先嘅，即系好简单嘅一个问题，你支持定反对先？ 支持， 哦，支持， 百分百支持， 原因咧？ 嗱，基于我哋大中华就少咗交啊，咁已经解释咗啦。即系大中华都仍然都系啊 buy 啊嗰个一个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咁样，但系我哋真系咗交。即系我嘅立论，即系我而家活到今天嚟讲咧，都系唔系大咗交，系少咗交。虽然做咗工商业界咁多年啦，吓，咁但系即系见得到而家政府咁不济，同埋个大环境系咁差，个前景咁差嘅话咧。即系你俾一啲星斗嘅市民有少少嘅开心咧，虽然呢啲开心好可，好多人哇个理论就话，诶、哎、你咁样就做咗个大坏事啦吓，应该啲钱就更加用得有作为，啊更加可以啊发挥多啲效益。咁但系我哋见到过去嗰五年十年出现啲咁嘅问题，大家已经知啦吓。咁、啊、有咩令到啲小市民即系突然间？唔好唔理三千好六千好一万好，你即係有少少嘅大利是，正如你话吓去拜年咁样个大利是，由呢、這个 quote unquote 无良政府派出嚟嘅，其实就我哋嘅钱啦，其实系地产税嘅钱啦吓，咁都系一个好事，我觉得。与其去拨晒啲钱落去未来基金啊、港珠澳大桥，跟住一带一路嘅投资，根本你都即系沾不着边，全部益晒嗰啲大財團、啊、紅色大資本家，咁我喺呢個大前提底下，我就絕對支持派錢。 咁、啊、我都嘗試下吸收咗譚文豪一啲觀點， 試下佢哋反對，好似公民黨係咪？ 係得佢反對啫嘛，唔係公民黨都唔係個個反對， 哦 okay、 有啲係比較 mild 啲嘅，譬如 AY 係 mild 啲嘅。 哦 ，OK，AY 係 mild 啲。 佢就係反對嘅 ，AY 黨主席嚟噶嘛 ，AY 係咪？ 係好 咁，佢 好似係 即係冇個黨路線啦，公民黨個別路線。 好难讲得准，因为你知公民党由头到尾都系七个党， 都系 OK 吓，每一个人就代表自己系一个党，咁个系咩个党我唔知。 好， 但系我记得谭文豪大概有几个观点啦。第一，你钱咧应该系用喺一啲更加广泛嘅地方，派钱咧就比较叫短视啊。你觉唔觉得短视啊？ 呢、這个咪即系传统老掉牙嘅逻辑咯，即系我未系少咗交之前啊， 系大咗交， 就更加唔支持派钱啦， 系 更加系要有为而治啦吓，积极啊积极、啊、管治咁样啦，即系要有 plan 啦，要大政府小市场， 啊、即系好似麦理浩时代咁样啦，咁就冇得顶啦吓，公屋十年计划呢啲全部你都未听过噶啦，咁真系做到玫瑰园计划啊，魏奕迅嗰啲，哇真系做到好多嘢，好多 有时间可以讲下。嗰、啊、啲我有兴趣听 咁，咁呢啲系嘅，即系香港 讲紧嗰时我系十岁啊。 点解乱殖啊？殖民地嘅殖就系话，咦，真系喺八十年代工业商业起飞， 而是政府呢亦都是相应呢就是即是俾到本地嘅港英政府呢就係、是、真係用到好多嘅精英啊，本地嘅精英，咁亦都有啲英國佬啦咁樣。咁嗰陣時呢喺好多嘅大政策上係做得真係相當唔錯嘅。大家可能都聽過啦，新加坡而家呢個祖屋，而家個個都發夢，哎呀，如果香港有祖屋就冇得頂啦。其實佢嗰陣時我唔知啦，我都好細啦，係嚟香港取經㗎嘛。真正一個 delegation 嚟到香港，直情話明我啊，香港嘅公屋搞得幾好，即係廉租啊個制度，佢嚟取經。咁人哋攞咗翻去之後咧，就發展到今天咁啦，個個係 dream house 啊，個個都話：，唉、哎，我有個新加坡祖屋就點？ 人哋嗰啲有千尺㗎，但係 係咯，全部係 very good 嘅，即係喺嗰個年代，即係香港嘅黃金年代咧，真正嗰啲大政策咧。佢係要用好多嘅公帑嘅，嗱玫瑰園計劃就為奕迅，就是、為咗抗衡八九六四，因為八九六四咧，大家 depress 而家好多好多好多，個個弟子就走去移民啊，嗰個逼爆曬嗰啲領事館啊咁樣啦，咁佢就推出呢個玫瑰園計劃啊嘛，咁係用好多好多嘅錢，咁就係啱啱早一段時間過身嗰位。國內嘅啲高官嚇，阿張晉生啊、魯平嗰啲就係話啊，車毀人亡啊，你咁樣亂使錢，咁佢講緊個錢都係可能係百零億嘅啫，百零億啫喎，大家記住啊，計埋通脹嚟講都唔夠而家我哋嗰啲超支啊，咁但係嗰啲真係出到效果出嚟啊嘛。咁而家我哋過去嗰五年十年，我哋面對嗰啲乜嘢咧？咩問題咧？大家都 即係補充翻幾句啦、嗯。如果我冇記錯，玫瑰園計劃咧，其實最緊要係喺機場同埋佢嘅幹線配套。 冇錯啦， 即係三號幹線啊、機鐵啊、講緊大嶼山線啊，即係嗰啲咁嘅基建。但係嗰時講到尾嗰、那個計劃，起碼機場都係千零億嘅啫。 系啊，睇翻个数字啦，即系绝对系比而家嘅超支 系 嘅超支，都 净系超支个笔 啊，都低喎，唔系实际嗰嚿，咁你咪笑到人碌晒地咯，大佬啊！ 你继续， 咁而家我哋见嗰、那个啊，如果你喺九龙湾望出去，哇，好优美嗰条虫。嗰条虫即系银色嗰条虫就系邮轮码头啦。搞咗咁耐，我都有个冲动想去下嘅，想搭交通工具去下嘅，因为我小揸车嚟噶。哇，原来咁复杂噶，去嗰度我已经喺九龙湾附近。哇，点样点样？ 你有冇自己揸架车堆兜入去啊？ 我冇，我就系唔揸，特登我想试下公共交通工具入去。 复杂咯，嗰个路口啊，嗰个路口真系真系你搵你 miss 咗，一系就九龙湾，一系就平石，转唔翻入去嘅 系嘛 ？OK， 我就听人咁讲啦，我都未去过，到今天咁你又点样咧吓？好啦，第二迪士尼，我又未去过、啊。咁迪士尼又系俾人焚到飛起啦，咁 到你有孫就有得去啦嘛？ 啊，我啲仔話去噶啦，我啲仔都全部係免費 trip 就去過，要俾錢都未去過。咁又係啲舊錢，香港只係一路填氹啊嘛，迪士尼就代代平安啊嘛，收你 management fee 嘛，好似我哋 MPF 咁啊嘛。咁好啦，到而家好似唔知琴日即係話邱騰華仲出嚟講，而家一路改善緊㗎啦，嗰個入場人次收入改善緊，不過一路大家要貼緊錢咁樣咯。咁呢啲咁嘅管治，你留咗好似人哋計嗰條數啦嘛。而家如果真係每人派六千蚊，都可能係八十幾億啊。 六七四十二，四百幾， 四百幾哦，係咯，四百幾億，即係固然你四百幾用得好咧，就冇得頂嘅 ，very good 嘅。但係而家用咗喺一班咁高能嗰啲政府嘅官僚手上咧，咁你不如攞少少出嚟派咗好過啦。 OK， 我呢個就 simple and naive 嘅睇法啦。 嗱，啱啊，咁係完全答咗阿譚文豪嘅觀點。嗱，譚文豪第二個觀點係咁喎，與佢係佢唔敢，我覺得唔敢啦。佢係避咗一個講法，就係話佢唔係反對派，係反對均勻地派。 Okay. 即係每一個人派同一個金額嘅錢咧，佢就反對啦。其實以下之意咧，有啲人就應該派，有啲人就唔應該派。咁但係大概我亦都喺佢嘅説話之間摸到條線喺邊咧，有派即係有交税嘅咧就派啦，冇交税嘅咧就唔好派啦。因為大家嘅 contribution 唔同。咁於是我只係問咗一句啫，咁你冇交税攞唔攞租中門咧？定还是冇交，即系攞中援方你交得税啦，系嘛？咁你交你攞中援嘅人系咪其实应该全部都唔 entitle 跌入呢个安全网？系咪其实就冚唪唥车佢出公海咧？咁当然佢已经冇答啦。咁但系公民党咧就系再咁噶啦。 咁你都好嘢噶啦，你都抛咗一句。但系其实咧，如果我哋再高啲层次啊，用一个世界嗰个而家最新个潮流咧， 系 你抛佢 UBI，U 就 系 universal。B 就 basic，I 就 income。 Universal OK。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就全民基本收入，而家呢个系一个大嘅 movement 嚟嘅，啊系世界上一大 movement 嚟嘅。咁最初一听个人话你傻嘅咩？你咪即系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嗰啲，嗰个 point 就话，无论你有冇职业，啊搵几多钱，个个人都。希望是有各个公民都有一个叫基本的收入由政府给你的。这样就可以保障到你的生活的最低要求，即是一个 safety net。但是个重点就是完全不经审查，完全不理你的背景。 你自己报上去。 是啦。咁嗱，如果大家有留意的呢，亦都知道呢，社会上不是社会，世界上呢哪些即是劲人是Apple 期緊即推廣緊呢樣嘢呢，我哋嘅偶像啦，我嘅偶像啦 ,Stephen Hawking, 啊即係啊史提芬霍金霍金 o k 霍金啊 啊 ,Elon Musk, 啊就係、是啊、 Tesla 老闆 ,Tesla 老闆啦、跟住啊 ,Facebook 老闆都係 ,Musk 老 闆係啦 ,Musk 老闆都係話支持呢樣嘢嘅，咁佢哋嘅立論不同嘅，但係都係基於一個出發點，而家呢嗰啲 machine learning, 即係機械智能 AI 越嚟越犀利㗎啦。工種呢係越嚟越少㗎啦。將會可見嘅未來呢，好多人就即係慢慢失業㗎啦。慢慢失業㗎啦。咁失業點呀，如果我而家仲唔 planning 嗰樣嘢，即係呢個係不可避免嘅趨勢嘅。咁你如果冇咗一個社會嘅機制做呢樣嘢呢，就可能好多不動盪不公義就已經存在咗好耐啦。咁佢哋呢啲即係全部係好 forward looking 嘅人呢，已經係睇咗呢個問題㗎啦。咁亦都喺不同嘅國家已經做緊嘗試嘅。芬蘭啱啱仲係做緊，芬蘭就搵咗2000個人，就係佢淨係搵啲失業嘅人士，就係俾每年一個每個月有一個基本收入俾佢哋。咁啊试两年， 你睇下佢哋系即系努力揾嘢做咗，定还是系懒喺度继续食多？ 即系反对嗰啲就话啊，你咪养懒人，即系而家中 工商界嘅 系啊，养懒人， 香港人普遍咁大啲 啊 ，exactly。咁佢做紧呢样嘢，瑞士又试过，台湾又研究紧，英国又研究紧，咁啊，即系已经系一个趋势嚟嘅。即系我哋睇翻15、20年前话气候变化一样嘢，如果你冇一个 movement 咧。今天冇呢個咁嘅成果，雖然而家仲係路漫漫啦，革命尚未成功，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如果我哋話要，正如你話搏擊會，我哋希望提升到觀眾聽眾嘅層次嘅話咧，就係、是、要知道而家世界有咁嘅趨勢嘅，就並非大鑊飯，而係一個用新嘅思維嚟考慮一個嘅全民嘅一個 incentive program， 其實鼓勵嘅。即係原來啲人出咗嚟，我有基本嘅收入嘅時候，我做多啲我嘅義工，我做多啲我自己有興趣嘅嘢，我做多啲我能夠住再精啲但搵唔到錢嘅嘢呢，咁好可能嗰個結果出嚟係仲好嘅，咁未知啊，呢個係一個實驗，一個好大膽嘅實驗。 咁即係簡單嚟計呢，就係話喺呢個政府今年嘅財政年度收入呢，基本上就會創新高啦。有錢呢其實應該要即係 forward looking 少少，你要 foresee 到十年二十年之後遇到嘅問題，你反為就喺嗰啲問題裏面俾一個相當之豐厚嘅種子基金又好，又或者係比較推廣一個新嘅方式，點樣應對住十年二十年之後嗰個世界模式，去令到每一个人呢唔係均富，但係起码就係佢令到对社会嘅贡献呢会係对社会更加 efficient， 係咪咁解呢？ 其中一个理念啦，係啦，即係亦都係不可避免嘅问题出现嘅时候，你都要有所准备囉，係咪即係 简单嚟讲，就即係话你有交税先就有退税啦，咁你冇交税呢比较无利，係咪咁意思？係错嘅。 唔係话错嘅。即係唔 work 㗎啦。 唔 work、okay。 其实好多类型嘅呢类嘅所谓嘅safety net 已经有㗎啦。如果大家接触过北美洲美国咁，咦点解嗰啲即係有色人种嘩生咁多个仔女㗎咁样。咁原来每个仔女係有奶粉券㗎嘛，即係有嗰啲叫购物券㗎嘛。咁佢我生六个我已经够啦，养埋我自己啦咁样。咁已经有基本咁，但嗰啲係要有筛选嘅，哇喺嗰啲咁嘅 office 门口排晒长龙咁样嘅，即係失业有保障嘅，咁形形色色都有呢啲保障喺度嘅。咁但係呢佢就好多行政程序，养咗大班官僚，亦都有一啲嘅我哋叫做 poverty trap， 即係贫穷嘅陷阱嘅。有啲人真係接触唔到嘅，即係贫穷到一个阶段我真係接触唔到嘅，咁我咪冇机会囉。咁所以好多而家即係话嗰啲社工，你啲社工专系搵啲人出嚟申请呢样申请嗰样咁样。咁其实嗰个即係要应对贫穷陷阱呢个问题嘅。咁但係 UBI 个推行者或者佢推倡导者就话，我系一个好基本、好 simple、系好简易嘅行政程序。咁当然唔会俾你又去北海道，又去马尔代夫潜水嗰啲啦吓。固然一定有人 abuse， 但系咧就系佢而家系尝试紧呢样嘢，即系基本嘅生活嘅收费，未必系钱噶。可能真係俾啲超市嗰啲食物券俾你，你能夠過到生活就得㗎啦，咁樣咁都有機會嘅。咁而家係一個實驗階段。 咁呢直間嘅長毛呢就表示有一個好簡單好快捷嘅方法就已經即係堵塞咗譚文豪嗰、那個提議㗎啦。好簡單，每個香港人呢基本上呢我哋計 benefit， 即係政府退一個錢俾你。咁假設係8000都好啦。咁你完全唔納税俾8000蚊你咯，如果你系纳税嘅，纳咗2000嘅，咁你退税退咗2000，俾6000你咯。总之就系每一个人条数，你就系 net gain 就系8000。譬如你交咗10000蚊税嘅，咪退翻8000蚊税俾你咯，即系你今年系交2000蚊税咯。咁其实我听呢个讲法咧，其实都系比较易啲 manage 嘅。 系啊， 唯一一个成本就系话你要搵人 overlook 咁多个 account。咁你要睇返條 balance 係咪真係兩條數加埋就等於每個人即係經咗8000呢？咁其實我覺得你都起碼個方向呢我係冇乜大反對嘅。當然就係話呢個係一個比較複雜嘅計算方法啦。但係始終都係一樣嘢，你今年要搵好多個袋去袋晒啲1600-1700億。咁你係咪純粹就係話有500-600億、600-700億所謂叫派糖，你就可以代曬啲1600-1700億呢？ OK， 你派咗700億，咁另外嗰1000蚊即係另外1000億就代落邊啲袋呢？即係呢一樣嘢我相信都係好多香港人會關心嘅，就唔係純粹派唔派錢呢個概念。 最驚就係我又成立一個一帶一路基金， 就擺 我又成立未來大學生求職基金嗰啲啊，你明唔明？嗰啲就大劑啊，真係。 我真係覺得你擺落嗰啲基金度咧，真係仲衰過擺落強積金。即係第一，嗰啲基金點樣管理、點樣運作，冇人知。第二就係話，所謂嗰啲叫種子基金咧，好似醫療醫保都好似有500億種子基金嘅，即係退保又好似有500億種子基金。即係我唔知嗰啲基金係幾時用，同埋500億種子基金咧，其實都有息收嘅。嗰條息收嗰條數係咪落政府庫房咧？不過500億 應該土白就最清楚，喂，要睇翻啲數。 我好似聽過咁多個人講咧，嗰筆數都喺政府嘅帳目冇出現嘅。 啊，冇錯。 咁你即係500億3% 都15億啊？ 因為擺到基金嗰度咧，就由個基金嗰啲管理委員會嚟去 manage。呢个下就最惨啊！真系 唔加拎啦，真系嗰次真系 咁。但系你咧，你支持呢个哲学系咪好似我咁简单咧？ 我系又系由头到尾讲一次嗰样嘢出嚟。如果政府多咗收入而令到有财政盈余，系必定咧系有一个好 significant 一个 portion 系来自某一个界别嘅。而家唔系话每一个界别，即系譬如利得税又哇好多，跟住个人薪俸税增长又好多，跟住个印花税又好多，个入息税又好多，跟住又唔知卖地收入好多。而家系好 particular， 有一样嘢个收入系多咗好多，就系来自地产嘅相关税项同埋卖地。咁嗰啲钱。是太公分豬肉，應該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每一個人都香港人都應該是分享到那部分經濟增長帶來的成果，就咁簡單啫。咁而家係你係問嘅一樣嘢 ，OK？ 嗰筆錢係因為嗰啲項目收入而嚟嘅，我淨係問你一樣嘢，到底嗰啲項目收入係需唔需要用翻香港人身上呢？你一係就 challenge 我，嗰啲錢唔應該用喺香港人身上，只係應該用喺香港政府身上啫。咁嗱，嗰个系第二个问题，你要咁拗咧，就可以拗到天荒地老嘅，即系话香港政府嘅盈余咧，就唔需要摆落香港发展度嘅，你纯粹就系政府觉得有咩需要用，佢个原则就唔系想香港人体验到嗰部分盈余带嚟嘅经济效益，嗰度系两样嘢。而家我系讲紧好一个好情感上嘅点，香港人需唔需要体验到经济发展带嚟嘅成果咧？咁样。就是你刚才讲的嘢啦，条气信唔信啊，而系开唔开心啊？派咗个700億，唔等于会解决到香港所有嘅深层次问题。不过大家条气会顺咗。 其实回应呢点咧，即系simple and naive 嘅睇法咧，就系啦，系开心啲。其实简单深层啲睇落咧，糖衣毒药嚟嘅。即系我哋食咗啲6000好10000好咧， 你少咗 暂时就冇咁多怨气，但系其实你啲钱点嚟噶？咪又系 inequality 咯，系好多不公义吓，好多啲大财阀 刮刮刮刮晒你啲钱之后，你而家由我唔知啦吓，百五万买到一层楼，而家变咗五百万先买到层楼嘅话，永远即系年青嗰一代啊，即系梁天琦代表嗰啲嘅可能嘅意识形态就，喂，我点搞？我做五十年嘢都供唔完一层楼，即系嗰啲累积嚟嘅，即系糖衣毒药嚟嘅。如果系痛定思痛嘅话咧，就唔怕系啱，系有为，但系真系要。真正的有為就唔係啊，唔係擲住嚟有為咁樣嗰啲做法囉。 咁如果你認同呢一筆錢係必須要使喺香港人身上嘅，你就只有兩條路啫。一就是、政府負責規劃點樣使呢啲錢。所謂叫點樣使呢啲錢，唔係今年剩咗千七億，而係話咁多年嚟累積喺庫房嗰兩萬億應該點樣使。喔、哦、有啲就喺个政府 pension 嗰个 account 度要负责发放政府公务员嘅一啲长俸嘅一啲 backup， 一啲就系话香港外汇基金嘅储备，嗰笔钱已经系外汇，即系嗰笔钱已经系储备嘅一部分嚟噶啦。另外一啲就可能应付政府嘅以备不时之需咁诸如此类，减埋咧。好耐之前政府就讲过呢一笔钱呢要系政府16至18个月嘅盈余，唔系政府18个月嘅一啲使费。 好似近来不断调高即系越嚟越 已经22啦， 系越嚟越多，由24跟住有48咁。 我唔理你呢条数点样计。个问题就系话公共理财嘅原则同自己个荷包点样使呢系两样嘢嚟嘅。我去同人借钱，人哋就会问我究竟我每个月搵几多钱。决定我个还款能力，决定借几多钱俾我。先要记住，我借得钱呢可能个原因系因为我难倒。咁于是梗系要睇下我借到几多，还到几多，睇下我呢个人有几贱啦。咁你先决定借唔借钱俾银行，俾我还债嘛？呢个合理。但系当香港有一刻财政系有压力嘅时候，嗰、那个原因就唔系因为难倒。是可能是一个经济危机，可能一个金融风暴，令到税收即是香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有高有低，可能是过不到这三五年。所以那个不是因为烂赌而没有钱的原因呢是不合，即是不适用。于是一个银行又或者一个财政机构借不借钱给香港呢，就不是基于这个政府的收入有多少，这个不是完全的原因来的。那所以香港有一个债仔呢，即係有一个债主呢就可以随时搵嘅。嗰、那个债主叫大陆。你香港冇钱可以问大陆伸手攞嘅。In form of, 唔系一个所谓叫做问佢攞钱嚟即係解眉解急之困，唔系嗰样嘢，系可以发债券。佢可以发债券俾中国政府啦，你可以发债券俾香港嘅市民，等有钱嘅人可以买啦，诸如此类。香港借钱是很容易的，所以你不需要有过量的盈余在库房，这个是其一。好了，即是解决了你不会有过多的盈余，即是你不需要有过多的盈余，所以你是必须要找一个方式去令到政府不需要有过多的盈余，这个才是根本问题。现在我是告诉你，很多人觉得政府的盈余已经是过多，你要想办法是将那笔钱是用得其所。好了，而因此你有两个方向可以做。一就係剛才我讲啦，政府决定点样用嗰啲盈余。OK？ 包括系咩呀，一啲长远嘅基建发展囉。你讲啱啊，可以系大白象嚟㗎。可以系有为嘅。譬如我起多几间医院啦。譬如我大举兴建新市镇啦。例如我即刻发展唔知边个，譬如大屿山。我不如搵多啲地起一个新嘅新树镇 ,Ada 定东涌，不如成个大屿山，不如我起多两条青马大桥，唔知可以去边度嘅。你係可以做一啲咁嘢嘅。只係我係问你一样嘢，你觉得当今嘅政府係有冇魄力，有冇远见，有冇執行能力做呢件事。 阿波叔嘅私人嘅财智呢就绝对得啦，即係佢自己计 嘅。你投 佢自己，我太太嗰个亲戚啊，嗰啲嘅投资嗰啲公司，哇，谂到咁绝，但系一去到政府呢个位咧，就即刻失落晒啦啊！ 即系嗱，好坦白讲，我系同意政府有个相对地比较保守嘅理财原则，呢、這个我合理，我觉得啱嘅。但系问题，唔该大家系 on the same page 先。我觉得个问题，你系成个政府嘅库房盈余系超级多水浸，你要解决嗰个钱，你唔系解决今年多出嚟嗰千七亿，首先。好啦，当你已经有过量嘅盈余唔知点样使，你已经要搵啲 即系巧立名目嘅项目，去起埋嗰啲咩港珠澳大桥啊，起埋啲咩高铁啊，喂，嗰啲系一个投资定系赌钱落海咧？系有啲好 simple 嘅 matrix 去度嘅，例如经济回报几多啦？啊，唔好讲经济回报，你讲你呢条大桥嘅使用量系几多啦？嗱，今年就通车噶啦，嗰条港珠澳，你净系话俾我听每一程收几多钱，每一年有几多个车收入，你 project 嗰条数系咪可以 cover 翻你摆落嘅钱啫？喂，好理性，好合理啊，系嘛？咁你话起条高铁，入退一万步，嗰、那个系国家嘅咩发展层次？我唔 Q 你，你净系话俾我听呢条高铁，我而家都唔系同你讲赚啊，系每一年蚀几多钱，要蚀几多年先摆翻落去个库房度嗰笔钱？你如果连呢条数都冇，即系如果你系俾咗我立法会议员，我就反对到底嘅。咁你话而家唔系都起 Q 咗啦？而家好话唔好听系吹 Q 你唔涨，算。嗰笔钱就已经掟咗落海噶啦！我系问香港人，你觉得如果而家有更加过量嘅库房嘅盈余嘅时候，你应该点样对付呢啲盈余呢？你唔可以突然间个左交上身，嗱，你希望政府适度有为地好好运用佢嘅盈余。啊 ，sorry， 佢适度有为嘅方式咧就系起多两条港珠澳大桥，起多两条高铁。香港可能起第三条跑道，但就未揾到地方，亦都唔知倾唔倾得成。喺呢个情况底下，政府系冇能力去 handle 咁过量嘅盈余。唯一一个可能嘅方法就系将呢部分盈余嘅使用权还翻俾香港人。点样将呢部分嘅财政嘅盈余还俾香港人啊？首先，我哋定一个目标出嚟。目标就系话，如果我哋有今年有咁多盈余，点样可以结构性地减紧呢啲盈余呢？首先，如果你问我，喺个库房嘅总盈余里面，你係要有一笔钱係派晒佢嘅。因为一个人咩时候最不思进取呢？好多钱嘅时候。 咁啊，成哥就可以俾个反例你喎。 咁我係个大生意人，因为佢又搵緊一间即係私人公司嘛。你又俾咗一个洗费好少嘅人，即係点讲，唔好闹我住啊。即係假设一个中门汉，佢有十万银呢，佢唔会搵嘢做㗎。佢个个月即我点讲呢，有一部分人係会因为有呢一个钱，唔系每个月喎，你讲緊嗱，同你头先讲嗰个 UBI 系两样嘢。UBI 唔系话我要累积到你有一个特定嘅钱等你去躲难，而系话我可以有一个特定嘅钱俾你去过活， 系 两个概念嚟嘅。如果我突然之间摆几十万喺你户口呢，我肯定好多人就会即系中咗政府嘅圈套，又或者系即系以前嗰部人睇法就系话我唔做嘢咯，因为我每个月使三千蚊，我睇到条数，我嚟紧三百个月我唔使使钱，咁我咪唔做嘢咯。但系换转唔系，我有头家要养啦，有供即系有供楼啦，又有供车啦。如果我呢几个月，当然我户口当然有几个月嘅应急嘅钱，等我几个月就算冇嘢做咧，我都有钱供楼供车，呢、这个唔使死。但系如果我系多钱到，完全都唔知点使嘅，咁我就话俾你听，咁我喺事业上或者喺做嘢方面，我完全唔会有 plan 㗎喎，唔需要有 plan 啦。即係话等于有啲人佢根本係生活冇压力嘅，屋企买层楼俾佢嘅，亦都佢唔使住唔使做嘢嘅，因为屋企有两层楼俾佢，一层係自己住，咁有一层呢就收租啲钱就俾佢啦。咁你问我呢、这个人事业上面有咩野心，我就话俾你听冇囉。即係佢唔系需要，佢 actually 就算佢冇税立都好，佢根本就唔系一个值得帮嘅人。咁你话一个咁嘅 scenario 点好呢？唯一一样嘢就係希望个个人都对自己嘅时间分配好啲，或者当你有少少钱啦，讲緊係即係譬如派六千蚊俾你，你冇办法去防止嗰啲人攞六千蚊去大阪，一定会㗎，我都会啦。但係首先我过制咗先啦。喂，呢排好 Q 忙啊，你俾三几日我舒服下，食下好嘢啊，俾我唞几日轻松下，熄咗个电话去唔使理啊。呢、这个空档係每一个所谓叫已发展国家嘅市民都係需要有㗎。嗰个係精神文明精神健康嘅一部分嚟㗎嘛。呢几百亿如果能够为香港700万人带来呢少少精神上面嘅健康，系抵到烂。净系呢一个原因啊，已经可以驳晒啲冚唪唥反对派钱人嘅观点。你从来都冇谂过一个生活喺香港嘅人 mentally 佢有几健康。当你冇空间，你住紧300尺嘅时候，你讲咩精神健康啊？当你每一日食饭都要食一碟56蚊嘅豆腐火腩饭，你讲咩精神健康啊？ 你食嚟食去都系嗰碟嘢。喂，我话俾你听，喺日本食700 yen 嘅嘢，好过你香港百倍。人哋系有心机去煮嗰个拉面俾你食啊！嗰、那个精神文明系叫你享受每一刻，享受你嘅生命啊嘛！咁你香港食个56蚊嘅碟头饭，你去茶记咁，你有咩精神文明啊？你有几开心咧？你系为咗果腹嘅啫？呢一样嘢唔系精神文明、精神健康嘅一部分嚟嘅。如果而家派6000蚊俾你去就系旅行，俾你补补充。下年如果有过多盈余嘅时候，我又派3000-4000等你食餐好嘅。呢、這个精神文明嘅健康系可以 sustain 落去噶嘛？喂，补充系好紧要嘅，而家仲有。唔争气嘅如我就会攞几千蚊去旅行啦。咁争气嘅人会点谂啊？不如我攞几千蚊去学下嘢啦。嗱，我就唔识 Photoshop 嘅，但系我咁啱见到嗰、那个 试过一年系咁噶，系俾一个进修费用噶嘛。 系啊， 吓试过一年系咁嘅，我记得。但系我 check 过，我都唔 eligible。原来已经 book 咗乜嘢， 咁就可以翻屋企瞓觉。 咁咪咯，你如果睇咗规矩就唔得啦。 咁就可以翻屋企瞓觉。 你老中青都要 eligible 先得。 系啦，你如果有一个系 in form of cash，我觉得我唔中意去旅行，但系我攞6000蚊落嚟学车得唔得咧？ 系啊，进修院。 我攞嗰6000蚊去学 Photoshop 得唔得咧？又或者我攞嗰6000蚊，喂，我就有个仔，我屋企环境唔系几好，买部电脑俾佢得唔得咧？喂，全部呢啲钱系使咗，我睇得到，而且我个细路多咗部电脑上网，又或者多咗部电脑，等佢学多啲唔同类型嘅嘢，等佢有嘅人生有个目标咧。呢、這个唔单止系精神文明嘅事，呢、這个系一个投资。 不过我估你好可能啱。佢而家一路波叔一路放风就话唔可能咩，全部人都开心啊嘛，咁啊梗系有躺派，但系咧梗系会有啲沧海遗珠啊。嗰阵时派六千蚊都系啊嘛，你唔知冇香港嘅几多年住满几多年又唔攞得啊嘛，咁啊俾人嘈一大轮噶。 咁你个 account 去咗关爱基金度噶啦。 系咯系咯，即系有嗰阵时一定有沧海遗珠，但系你无论点，即系除咗 UBI 都系，但系你有时我唔记得续我身份证，我都会噶，系咪？咁所以佢一定会有。而家最惊嘅魔鬼咧，我记得好似有人讲过咧，就系、是、咪会？因为你知啦，而家建制派就出晒声啊嘛，话要派钱啊嘛。咁如果真系派钱，就成功争取咁啊嘛。最惊系呢样啊嘛。 咁衰啲讲句啦，即系我唔系帮个契弟买广告，但系第一个支持派钱嘅马出嚟。即系你睇翻佢啲政纲，即系我真系我只系讲我相信嘅嘢嘅啫。既然大家都唔敢讲，就我讲，即系同佢嘅选情无关。我叫啲人，佢成功争取都唔好投佢咯，好鬼简单啫。你投俾欧烟咪得咯。问题 vision 系大家要有，而家立法会议员冇嘅系 vision， 同埋冇嗰个魄力去做一件事嘅。你系冇能力讲个古仔话俾香港人听，点解要派钱啊？即系 OK， 我唔理你而家跟风定系乜嘢，大家都支持派钱 ，which is good 系嘛？大家都明白到点解要派钱啦。问题系大家系理财哲学有个 vision 先得。咁好啦，如果大家都系赞成某一部分嘅财政盈余个使用权系应该还翻俾香港人嘅话，咁你就唔该唔好同我讲，点解嗰个人啊退税就得，嗰个人冇交税就唔派得呢啲钱？喂 ，sorry 啊！嗰、那个盈余系适用于全部香港人，包括佢有冇纳税。你唔好同我讲佢有冇纳税，佢有纳税系因为佢赚得钱多，嗰个税收系应份俾嘅。你退唔退税，佢都系要纳嘅。但系问题就系话过多嘅盈余系应该每一个人 equal share， 每一个人都要有。第二个大问题系，你而家派咗700亿，系咪冇第二啲地方去做扶贫啊？做咩基建啊？咩起屋啊？医疗讲紧，林郑讲嚟讲去都系讲个5亿-10亿咋？阿邵家臻讲紧个1+1方案，一个住校社工啊，唔知一个乜嘢，跟住加个哇，好复杂啊！嗰三个人啊，成个教育局每一年使嘅钱都系7亿-1000万咋？你而家讲紧派咗钱之后仲有1000亿啊？唔该你搵啲地方做咗佢啦！你唔好成日将派钱派咗你本来要用嗰啲，呢个系谭文豪嘅观点，收皮啦大佬，即系我话佢观点呢个收皮啫，唔系佢嘅人收皮。呢个政府有钱都唔会用落你需要嘅地方噶，佢净系会同你点样摆落一带一路基金啊，摆落去点样起多两样大白象噶咋？你而家同佢拗咗10亿-8亿，系有冇盈余你都要使噶，同派钱系冇关噶，系两样嘢嚟噶。咁你既然系有1700亿嘅时候，你系咪应该钱又派，税又退，应该要落墨嘅地方全部大刀阔斧去俾钱？ 依家呢个政府就缺乏一样嘢，完全冇信心、冇魄力去做啲大刀阔斧嘅改革。你应该要使嘅钱全部守财路，完全唔喐。嗱，咁啊，即系讲翻转头，从来喺呢个圈上面睇嘅嘢咧，好早好早，陈茂波对派钱嘅态度系得一个啫。我听到派钱嘅声音，但系佢冇落一个决定，应该派，亦唔应该派，系冇 end 到嘅。但系政圈收到嘅消息咧，佢去请示林郑嘅时候，林郑 ban 咗。咁唔知係呢个佢对即係林郑对地产商嘅一个承诺啊，即係唔想香港变成一个所谓叫太过左嘅政府啊，嘅因由 ban 咗呢个派钱嘅决定啊，定还是系你见到上个礼拜唔知礼拜三定礼拜几突然之间转晒风，由麦美娟第一个开炮我支持派钱，以至到成个建制派加泛民全部人转晒睇支持派钱，得一个原因嘅啫，收到风有嘢派。咁当然可能真係长毛嘅方法，有啲人派咗钱佢啦，有啲人退咗税佢啦，每一个人 equal share 有咁多钱啦，一啲就可能有啲咩基金俾人申请啦，诸如此类啦，千七亿好难难使嘅一件事嚟嘅，大哥唔係我使千七蚊啊，千七亿好难使㗎，你就算使咗七百万都係好难使嘅一件事嚟嘅，你又要话听唔好，嗰啲人冇交税只係使少啲啦，嗰啲人交得多税嘅不如使少啲啦，阿哥使钱都有成本㗎，早几日就係话如果你派七百亿，哇原来汇丰都要条单都要找八千万，喂大佬啲咁湿碎嘅钱你唔好咁讲啦，做任何嘢唞数即系唞气都要成本嘅，你每日你坐喺度唞气好低成本啊，你每个人每一日啊都要消耗1200卡路里啊，包括啲咩嘢啊，你嘅心脏跳动啦，你个脑点去 function 啦，包括你呼吸啦、眨眼啦、屙屎啦、瞓觉放屁啦，你可唔可以话俾你听，我今日唔喐就等于嗰1200卡路里完全唔使消耗，发梦啦，你嗰啲钱呢，政府八千万系好少㗎咋，放个屁都冇咗㗎啦。咁唔该你睇得大嘅，如果你识到有违派钱你要使啲八千万嘅，你必须要使埋佢。但係个政策上面钱多嘅，喂唔该搵啲人系俾啲提议俾啲建议出嚟，系真系喺个库房上面减紧磅。如果唔系，即系假设今年个库房唔系有20000亿，得5000亿啫，6000亿啫。有冇咁多人嗌派钱呢？冇啊。即係佢會覺得個庫房冇錢，不如儲下佢咧。即係普遍嘅聲音係咁噶嘛。而家啲人點解叫你使曬佢？因為庫房太多錢咯。簡單嚟講，你一揭開銀包，張張金牛，張張500蚊大紙，你話俾我聽，你冇錢搭車，我借俾你好，唔借俾你好啊？跟住你同我講，因為我冇散紙，冇散紙自己唱啦。我見到你啲金牛大牛冚爛喺曬裏邊喎。咁點啊？即係唔該精啲，你精精地又快快脆脆派曬佢。派咁一大部分，咁以后你有财政盈余呢就冇人嘈你派嘅，因为已经个笔数你派咗啦、啊、所以呢呢、這个就係我的观点，转头返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